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3集《间接的吻》一。沈妙心思不定，不再站在这里同沈家人纠缠，反而是头也不回快步回到了自己屋中。外头沈贵一行人也看够了热闹，有心想要打听此事，便也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沈月跟在陈若秋后面，面上却是生出一丝欢喜。昨日听闻是董淑妃见了沈妙和罗雪燕，沈月心中就不安得很。董淑妃毕竟是定王的母妃，若是得了董淑妃的眼，要胡乱牵线怎么办？好在今日看来却是大房倒霉。思及此，沈月的脚步都显得轻松了起来。倒是被万姨娘牵着手的沈东陵若有所思地看了院子一眼，跟着回去了。偌大的西院转瞬便变得空空荡荡，就连阿志也随着沈信的侍卫回到了沈家军。文惠帝忽然召人入宫，沈家军自然也是被监禁起来。万幸的是莫晴还在，因着莫青如今还未在沈家军中上叠。屋里青哲古语白鹿双将四个都站在沈庙身后，莫青垂手立在门边，面上也闪过一丝沉肃。虽说沈东陵说也许是文惠帝继续赏赐沈信，谁都知道必然不可能的。沈庙坐在桌前紧紧皱着眉，这让莫青心中稍稍安慰。他原先还担心沈妙得知这个消息后会紧张无措，方寸大乱。如今看沈妙虽然面露沉色，却是没有怎么紧张。沈妙看着面前的手札，沈家是在后来才被傅修仪一举灭门的，当时他也曾阻拦过，却是傅修仪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一条一条地数落沈家的罪名，只数落得他哑口无言。虽然明知道这都是假的，然而便是这些假的证据言之凿凿，让人反驳都显得无力。当日在金銮殿上，过往幕幕都如刀凿斧刻般深入心髓。那份讨审檄文是按照时日的长短一日日一幕幕说的，如今是明启69年，而他重生是明启68年。在沈元成给傅修仪的东西中，罪证必然是明启68年或者之前发生的事。明启68年之前，沈家有哪些罪名？沈妙闭上眼，脑中一瞬间划过某些片段。他穿着皇后朝服，满头凤钗，却压不住周遭狼狈。文武百官群情激愤，陪郎垂手淡漠。而傅修仪愤怒地将折子甩到他的脸上，有文臣在念： 明启68年，沈家将士违抗帝命，私放寇贼欺君罔上。 私放寇贼欺君罔上。沈妙猛地睁开眼睛，他突然想了起来，明启68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沈信对抗西戎，大败西戎，夺得城池三座，文惠帝下令城池中人杀无赦。对一个将领来说，屠城是最残酷的功勋，而西戎的城市中除了士兵外，大多都是老弱妇孺。这些老弱妇孺平日里都如同明启的百姓一般安安稳稳无害，错的不过是西戎将士。沈信不是好杀之人，私下里便也留了那些妇孺一命。这件事情除了沈家军外应当无人知道，而沈家军的人都是沈信一手带出来的，断没可能背叛沈信，这其中应当是有沈元的功劳。或许在很早之前，沈元就埋了暗棋在沈家军中，只是当初在废太子后追究沈家满门的罪名，一桩桩一件件，这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然而 在一向稳重的傅修仪手里，在这个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单独拿出来，只能说明如今的局势让傅修仪都感觉到了危机。沈家已经成为了变数。这一世因为没有他和傅修仪的纠葛，傅修仪没有拦住文惠帝让沈家多留几年，皇家终于还是盯上了沈家这块肥肉。所以沈元交给傅修仪的证据应该就是沈信没有按照文惠帝屠城的命令行事的罪名。此事说大可大，说小也可小，只是在如今这样的局面，皇家一心想要收回沈家的兵权，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事情变得棘手极了。沈妙捏紧拳头，慢慢地平复自己的心情。如今还不到最糟的时候，皇家虽然有心想要对付沈家，却只是想要收复兵权，这个时候动沈家难免引起别的簪缨世家不满，傅家人多狡猾呀，不会这么做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屋中几个人都看着沈妙神色变幻不定，皆是心中疑惑，却见沈妙呼的一下站起身来说道，我要出府一趟。 啊？ 谷雨一愣。 姑娘，这个时候出府未免引人口舌。 沈妙眸光转冷。家中出事，心中烦闷，找朋友疏解如何？走。莫晴对沈妙的决定自然没有异议，况且在他心中对沈妙也是心服口服的，知道沈妙做事都有自己的章法，此刻见沈妙如此，心中倒是安定了几分，知道 属下去安排。 见莫晴如此，惊蛰和谷雨也没再说话，让白露和霜降留在府里等消息，自己和沈妙出了门。沈妙的动作自然是引得府里人诧异，有人来试探的同时只说是去找冯安宁。冯安宁与沈妙算得上是朋友，沈家大房出事，沈妙找冯安宁诉苦也是自然，因此倒也无人阻拦。出了府门口，莫晴驾车便往冯府驶去，待驶过小巷，确认后面无人跟随之时，沈妙才道，去苏府。 苏府？ 谷雨一愣。 哪个苏府？ 平南伯苏家，苏玉府上。外头的莫晴倒是对定京城的路很熟，哪位贵人府邸在哪儿更是清楚，都不需要问路，调转马头就往另一个方向奔去。金哲和谷雨想问什么却又不敢问，沈妙自然是有主意不假，可是连他们做下人的都知道，沈家在朝堂上政敌中谢家算一个，临安侯谢家和平南伯苏家又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苏家和沈家自然也是水火不容的，这沈家出事怎么还向死对头求帮忙了？不过大约也不是求助吧。惊蛰和谷雨惴惴不安地想。平南伯苏府上苏明峰的屋里此刻还坐着一人，那人一身紫金袍，流光溢彩，面上挂着漫不经心的懒散笑意，反倒是苏明峰一脸焦急道， 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自请出帅？ 定京城太闷，去北疆玩玩。 谢景行说道。 玩玩？ 苏明峰看着他向来温文尔雅的面上显出愤怒， 你知不知道北疆是什么地方？那匈奴如今别人都不敢正面相抗，你又去凑什么热闹？ 见谢景行并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苏明峰放缓语气， 我知道你爹带着谢长昭谢长武入室你心里不痛快，可也不必用这种办法发泄，此事非同小可，不是儿戏啊。虽然你武艺高强，可是北疆地势复杂，你从前从未去过。景行，不能去。 苏明峰。 谢景行好笑道， 陛下都将请帅令给我了，你以为我还能不去？ 苏明峰一愣，面上顿时出现一阵绝望的神情。 皇帝金口玉言，岂有反悔的道理？请帅令都拿在手中了，此事断没有转还的余地了。便是谢景行后来自己改了主意，不去也得去了。瞧见苏明峰如此，谢景行说道： 你这是咒我出事，还是咒我出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